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16集。危机解除，觉得亡命之徒可以去开烤肉店。骆队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方向，那边几十分钟前还气焰嚣张笑得戏谑的雇佣兵头子正小心地拿着铁夹子将烤肉小心翼翼地翻了个边儿。烤肉混合着油发出细微的滋啦滋啦等声音，他又伸手拿了一瓶烧烤料撒了一层酱料，饱满醇厚的香味散发出来。庄园的厨娘都是盛水精挑细选的，尤其是来之前程俊说过秦冉的爱好，程水还特地选了做肉一绝的厨娘，她腌制出来的肉香味弥漫。手机里邹堂主的声音没有立马传出来，他坐在为首的车上正往骆队这边赶。 信号不好，你刚刚说什么？ 邹堂主的声音顿了顿。烤肉，他觉得自己刚刚有一瞬间幻听了，好好的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烤肉这种词呢？他们不该是打得轰天动地或者在进行生死大逃亡吗？烤肉？ 是烤肉。 骆队不知道要怎么解释。 你们现在是往这边赶吗？ 啊。 邹堂主点点头，他抬手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再等我们一个小时。 他们分两条路，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时候，邹堂主已经停了车，一车队的人全速往这边赶，一个小时应该能跟骆队他们会合。骆队习惯性的嗯了一声，灵魂又回来了。 嗯，哦，不用，算了，你们过来吧。 他说完后就挂断了电话。邹堂主那边，他把手机放下，车里的人都在紧张地等他的结果。 哎，怎么样了？那群雇佣兵是不是去找骆队他们了？ 好像是去了。 邹堂主脑子里还在回想刚刚骆队那句烤肉，还有对方那淡定的声音。 真的去找他们了？ 采购堂的一众人神色一变，都催促着同伴赶紧开车。 骆队跟秦小姐他们没事吧？要是没有秦小姐，骆队他们还能跑，拖了他那一车人凶多吉少啊。 邹堂主张了张嘴，觉得骆队那淡定的语气事实好像跟他们想象的差得有点远。这边骆队刚挂断了电话，雇佣兵把已经烤好的一碟肉放到旁边的小桌子上，桌子边还放了两个金黄的烤面包。秦冉就坐到小桌子边，安安静静地开始吃烤肉。保温箱里还有一大半烤肉，厨娘准备得多。秦冉没发话，雇佣兵头子就继续烤。见秦冉低头开始吃了，他一边翻着烤肉架上的肉，一边问秦冉：“ 这位小姐， 秦，我姓秦。”秦冉头也没抬，漫不经心地打断了他。低着眉眼，看起来漂亮又无害。 这位秦小姐。 雇佣兵头子摸着肋骨，心下不由打了个寒颤。 烤肉怎么样啊？ 嗯，还行，再多加一点点辣。秦冉点点头，认可了他的手艺。雇佣兵头子立马又撒了一层辣椒粉，其他几十个雇佣兵就锁在一起。若是可以，他们也想跟老大一起烤肉，那个女人实在太恐怖了。这魔王能不能看在他们烤肉的份上，待会儿不拆了他们啊？肉整体不是很薄，烤完一盘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秦冉吃完了一碟，又喝了一瓶水，看着桌子上摆着的东西半晌，就伸手找施立明跟程木过来。雇佣兵头子还在烤，他似乎爱上了烤肉，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烤肉。秦冉就从凳子上站起来让程木他们吃，程木点点头， 他虽然惊讶，但这一个月来他遇到过比这更崩溃的时刻，接受度比之前高了不止一两个档次。他还挺淡定地坐在小桌子边开始吃烤肉，这佣兵头子体内强大的求生欲将他的烤肉天赋激发出来了，肉烤的确实比一般人强。施立明坐在程木对面，手里僵硬着拿了一块面包，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程木。 兄弟，你 啊，吃吧，再不吃就冷了。 程木高深莫测的试了试盘子里烤肉的温度，把最凉的一盘挑出来示意施立明先吃。他这么淡定，刷新了施立明对程木的看法。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淡定地招待他，这么淡定地吃肉。果然秦小姐不是普通人，她身边的人更不是什么普通人。施立明对程木肃然起敬。保温箱里的肉还在烤，程木看了一眼如同木桩一样站在一边的骆队等人，想了想，然后拿了四盘烤肉递给骆队等人，又想了想，又回到后备箱拿了几块面包出来，蹲到佣兵头子身侧，让他再烤几块面包。程木的这骚操作，别说骆队了，连施立明都没有想到。他手中的烤肉还停在嘴边，十分想问问程木是怎么调整自己的，竟然还敢让人家佣兵老大给你烤面包，你知不知道三个你都不够别人揍的。十分钟后，程木把几块面包分给施立明跟骆队他们，见他们手中的烤肉几乎还没动，程木一张脸挺木的，他十分风轻云淡地开口道， 吃吧，再不吃就冷了，口感不好。 骆队无语了。 你他妈现在是口感的问题？ 他看着程木的背影，之前觉得程木弱鸡又渺小的骆队，现在突然觉得程木整个人的形象都高大不少。至于靠在车门边低头玩手机的秦冉，现在除了程木没人敢往他那边看。邹堂主等人来的时候，原本以为会看到残忍血腥的一面，然而还没下车就闻到了一股焦香的烤肉味。车停在路边，路边还停了一辆改装过的中型货车，车队的人觉得情况有些不对，不过还是迅速下来往树林里面走，那边还有些微微的火光。邹堂主走在最前面，他心里急着骆队这边的情况，刚冲进去就看到骆队一手拿着烤肉，一手拿着烤好的面包看他。 对， 后面的一个对字被邹堂主化成了虚音。身后邹堂主的手下匆匆赶过来，手上还拿了武器。 骆队，那群雇佣兵呢？ 骆队将口中的烤肉吞下，然后看着正在收拾最后一组烤肉的佣兵头子。 在那儿呢。 他身后不远处还杂七杂八坐着苟延残喘的佣兵们，一个个不是胳膊挂彩就是腿挂彩，基本没有自管能力，看起来好像只有佣兵头子伤的是肋骨，并不太影响手脚的活动。程木现在作为里面反应最正常的一个人，他看了邹堂主一眼，问： 还有最后一块烤肉，要吃吗？ 邹堂主没反应。刚刚在跟骆队通电话的时候，邹堂主就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他一直觉得烤肉两个字是他的幻听，眼下亲眼看到，他依旧觉得是幻觉。 吃吧。 骆队把手中的盘子朝邹堂主那边递了递，他不知道用什么语气，用什么表情，但是他现在的表情跟一直面瘫的程木差不多。 其实这些佣兵烤肉真的还可以，程木说的对，以后他混不下去了可以去开烤肉店。 邹堂主依旧没有反应，他兜里的呼叫器响了一声，是程水的声音。 我们已经定位了你们的地址，救援队出发了，安全最重要。那群雇佣兵要货就给他们， 最重要的是秦小姐的安危。 邹堂主不知道说什么，就把电话给了骆队。骆队吃完一块肉，然后接过来。 程先生，危机解除，我们明天早上9点能到。 电话里一句两句说不清，骆队报完平安就挂断了电话。邹堂主毕竟是见过大风浪的，他把电话收回去，就想问骆队具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为什么在烤肉？什么人打伤了他们？你程木？ 骆队还没回答，另一边佣兵头子烤完了最后一块肉，把它装到了盘子里，然后又用水熄灭了炭火，这才摸着肋骨的方向一步一步往秦冉那边走。邹堂主现在才发现秦冉，他一愣，还没说什么，就听到佣兵头子对着秦冉语气特别恭敬有礼貌的说道： 这位秦小姐，您的肉我帮您全都烤好了，您看我跟我的兄弟能不能走了？ 邹堂主石化了。 我他妈。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